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李润杰、王凤山、高凤山开创了快板艺术的三大流派。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三位快板大师相继离世，然而他们生前演绎过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至今依旧被人们广为传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将在阵阵快板声中和您一起追忆三位快板大师的艺术人生。李润杰祖籍天津武清，18岁被汉奸骗到东北做了华工，后来他逃出魔窟，学会了演唱《鼠来宝》。新中国成立后啊，李润杰加入了天津广播曲艺团，开始专门从事快板演唱艺术。在此期间，他在《鼠来宝》快板的基础上，创造了快板书这一崭新的艺术形式。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活中，他始终坚持说新唱新，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曲艺工作者。1990年，李润杰不幸去世，让许多曲艺爱好者扼腕惋惜。直到今天啊，他的许多歌颂新中国、颂扬新时代的作品仍然牢记在人们心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润杰表演的快板书《熔炉炼金刚》片段。 想到这儿，他冲着若飞同志一报腕：“黄先生，久仰久仰。说起来，你在唐山是个硬汉。”这我在堂上也不康，这飞行讨问我不招供，一连串拔丝滚热糖，烧红的了铁棍烫穿我的双膀，老虎凳我坐了十几张，我可并没含糊没吭气儿，也算得起是钢筋铁骨一豪强吗？若飞同志说好好，对敌人不屈不挠理应当，愿你跟他们斗到底，争取早日出牢房。你贵姓？不知到此有何事？为什么案子遭受这么重的伤？嘿，黄先生，兄弟有一个小字号，我姓张，名叫张金刚，在旧军营里头我当过排长，不发军饷我改的行。他们说我是抢劫犯，其实咱是杀富济贫，把穷人帮。我生来爱管不平的事，除暴安良走四方，宁折不弯是好汉，谁也不能够叫我受窝囊。这狱中谁要敢称霸，张某当时叫他见阎王。若非同志一听这片话，真是又生又硬还又狂，就知道这敌人耍的鬼把戏，利用他当作一杆枪，来到这里耍蛮横，言语不顺把人伤。想到这儿，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此话却从何处讲？从何处讲？你是一只虎，我也是一只虎，你可别拿猛虎当绵羊。张金刚里边这么一嚷，监牢外乐坏了两只狼。白眼狼用手一拉，韩见鬼，我的韩兄长，你听要打声，你可真是胸藏八卦，袖吞阴阳啊！我要嚷，咱这叫坐山观虎斗，一会儿再对他们训话查牢房，听着。 是， 这时候忽听见若飞同志搭了话，说不愧你叫张金刚，你宁折不弯骨头硬，生死不怕有胆量，可是胆大还需要心细，一件事不可太莽撞，你生来爱管不平的事，不过要分清是非理应当，如果头脑不清亮，很可能被敌人利用当成枪，到那时好人也要受你的害，岂不是除暴安良太荒唐。你言说这狱中有人要称霸，难友们何人能有此心肠，你要仔细想一想，我们都是被囚在牢房，不知哪会儿要上断头台，难友对难友还走的什么威风，逞的什么强，如果有人自命英雄汉，就更不该在难友的面前称霸王。不过这真正的霸王倒也有，那是谁？就是狱长看守长，他们横行霸道太张狂，对敌人我们要跟他斗到底，对难友互相谦让理应当。张金刚一听这片话，心里头当时翻了浆了。嗯，对，黄先生说的有道理，难友们何人想在狱中想为王啊？哎，这都是白眼狼他放的狗臭屁，这恶言恶语把我诓。黄先生，兄弟听了你的话，觉得了心里挺恶呀。那么兄弟今天跟你一块来同住，你会不会嫌弃我张金刚？我们都是难友，怎能说出嫌弃话？我特别欢迎你跟我同住一个牢房。好，咱们俩人住一块，半斤八两正相当，你英雄我好汉，你侠义我刚强，你是一只虎，我是兽公狼，除了你别人跟我还配不上。不过这二虎同住怕有一伤吧，我相信咱们俩人能处好，彼此间不争不斗，怎能把和气伤？刚才你说我是猛虎，这个比喻我可不敢当啊，不敢当，是不敢当。我要能比上一头牛就很不错喽。啊，这句话当时说愣了张金刚，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他不比猛虎，也不比羊，为什么单比一头牛？真叫我心里头闷得慌。哎，黄先生。兄弟常听朋友讲，共产党可是不寻常，红军杀敌多英勇，在战场上犹如猛虎赶群羊，他们个个都像小老虎，你比作一头牛可有点不恰当。是，对敌人我们确实像猛虎，可是对人民应该怎么样呢？这个对人民我们就是一头牛，工作起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顺顺当当，不把脾气闹，也不把价钱讲。难道说给人民做牛不光彩？难道说这个比喻不恰当？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说起王凤山，人们都不陌生，您可能会说，不就是给马三立捧哏的那位相声老演员吗？其实啊，王凤山的本宫是快板。1916年，王凤山出生在北京一户贫困农家，由于家境贫寒，王凤山16岁就拜快板老艺人海峰为师，在天桥撂地演出，后来又拜在相声老艺人朱阔全门下，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成了师兄弟。王凤山演唱快板，借鉴了竹板书的演唱方法，半说半唱，俏皮流畅，堪称一绝。1992年，王凤山因病去世，但他所创立的王派快板艺术却被弟子们发扬光大，直到今天，您还能在剧场中欣赏到王派快板的独有魅力。下边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王凤山的拿手作品《双锁山》片段。 你慢动手，你慢动手，听我有话对你说清。你家住哪州，并哪县？通善你的姓，报上你的名，是方才。 扯鸡杂牌你应何故啊？奴家我随不怪呀，要你说清。高俊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呼雷贯耳，皓月当空，我加入山东东张府，天鹅岭上有我的门厅。我投奔爷爷高谭胜，他本是两榜进士功，二一位爷爷高文举御笔亲笔状元红啊，三一位爷爷高思济呀，他以存孝啊拜弟兄，高兴州是我的老祖父，他在那个高平关城大有名，一个人执掌两口印啊，在我山东啊六府兵死的严父高怀德。他本是东窗驸马公，美轮皇姑是我的母，少爷我本是金枝玉叶生，我姓高边求字君宝，南唐报号路过楚三方，你不该离开招夫太狂傲，少爷我折戟砸牌，我应接气不公。刘金鼎从头至尾听了一遍，小嘴儿要顾不了顾棒几顾棒，我当你是哪一个呢？原来是高氏门中的高相公，怪不得说话带点山东味儿呢，垮了不劲儿倒那么好听。奴就问你了，你怎么不问我呀？你要是不问我，偏告诉了我头位爷爷刘明远，二位爷爷刘汉忠啊，三一位爷爷刘达奈，在河东刘王驾前把陈昌啊，我的母本是老诰命，受过刘王三次封啊，大哥刘龙，二哥刘虎，刘金定就是我的名啊，年长二九，一十八岁啊，我知道如今媒妁婚成，将军呐、啊，咱们二人年貌武艺全都相配，我请你上山把亲堂压压呸。高俊宝闻听高端后，黄毛丫子要成精，婚姻大事要慎重啊，这样的脱口而出，看你太轻，你力太高，不太狂傲，少爷我不容丫子眼目空。说话间催马鸣枪分心刺，刘金定撸开了大刀忙遮营，绣龙刀架住了云战杆，将军呐、啊、你住手吧，你请消停。奴家我自幼我读过诗书，学过武艺，昼夕文夜习武，苦苦的用功啊，我学成了六套三略，速武兵法，急救的排兵布阵，扎地安营，刀马纯熟，武艺精通啊。奴家我把终身大事看得重啊，要配一个才貌双全的美貌英雄。虽然说普天之下豪杰广，奴家我埋头深闺却不知情啊，英雄做事虚磊乐，你别学那小小气气是俗情啊，我大言设牌未会引荐啊，真凑巧我一将军得相帮，将军呐、啊、请请行李的快些请，请上高山大摆花灯把京城。高俊宝闻听微微的笑，叫丫头你试听，我倒愿意应婚是黑，你来看我手中的长枪，他不愿应，一句话气坏了刘金定。姓高的，你这个小子这样的发狂理不通，来呀来呀，你有什么本领智光使，你大量难把姑娘赢了，要叫你在我的马前走上两趟，就算你家姑娘学的艺不精。说话间撸开了大刀杀上去，高俊宝提前应战斗威风，巴啦啦两匹战马跑似闪电，光闪闪刀枪并齐，倒也明了两个人他屠杀十几一个趟，没分这个胜败与输赢了。刘金定一行战的心暗想，高氏门中的枪法果然精，去砍了一刀败下去。高俊宝催马紧追不留情了，刘金定一见心欢喜，嘿，你算中了我的计牢笼了。霎时间追着马头挨着马尾，刘金定啊要用这个擒将飞抓沈其囊，只听得扑通啪嗒一声响，高俊宝中抓了马，摔了个倒栽葱。跑过的丫鬟七八个，问君宝上了网绳了，单三靠啊，双三靠，哪一靠不紧用脚蹬。刘金定的一见开言道，叫丫鬟你们试听，要绑你们可松点绑，勒住他的手腕我们心疼，他这才收起了飞抓，传令收兵回了山寨，咚咚咚啊，得胜孤打震耳鸣，来的在了寨门以外，把马下的马童接过了马缰绳，到里边盔铠甲胄脱了去，蓝历史就华大当生，吩咐一声你们给我带带带，把那被擒的之人呢、啊、 带进帐中，搂兵们拉着拉着，扯着扯，推着推着，拥着拥啊，把高进宝推到大厅内。高进宝丫头丫头骂了几声，刘金定令700楼兵退。大厅里剩下了一群女孩兵，急急忙忙欠身离了座，走上前，亲手给他松开被绑的绳子，漫起嘟唇，塞含着笑：“将军呐、啊。”这次上山你多受委屈多受惊啊，你得恕我奴家女儿不恭啊。我还是山下那句话，我问你这一门亲事应不应啊。高君宝说：“我到南唐去报号啊，打就被困的宋营兵啊，你要提会议这件事儿，嘿，你算熬瞎了两只眼睛，我也不应，不应不应，就是不应。”刘金定一听面带笑，叫了声：“二不愣子的傻相公，我看你要模样俊俏心不俏，外边扶好那里的空，出了这村儿哪儿找这个店啊？你想一想，哪有十七八岁的大闺女赶着跟你拜花灯啊？你应下吧啊，应下吧，南唐报号，咱们二人一同行的，管报马到就成功。”刘金定应下了南唐去报号啊，感动的君宝小英雄，他这才抬起头来看蛟龙。只见他满头不闻巧碗盘子花的髻，墨根扎的本是红花的绳啊，桂花油擦头明又亮，压鬓的金花黄澄澄啊，柳叶花的弯眉长又细，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悬蛋花的鼻带樱桃花的口，玉米花的银牙在口内长，元宝花的耳朵真好看，上边带丁香花的排环绕眼明啊，十指尖尖的好像晚上花的玉，玉蛋花的胳膊白生生，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连着花瓣的镯子造着暗龙上身穿，湿的花红大袄，菊花的掏就把大襟绷，口门钉成葫芦花的腕子，个五个扣子全是金项边的小莲蓬，下唇中一个苹果花的绿，八宝花的罗裙儿系在腰中，千百样的花草就在上边绣，绣的是百鸟朝凤，是菊花穿肠，紫荆花的裤腿，蛇皮花的大人。裙带翻飞，钉子金铃淡然波动啊，铃不响的人要移动，铃先鸣的前走一步，花铃响啊，后退两步的响花灯，不紧不慢，怎么那么一概连环步的稀了楞啊，花了楞，又好看又好听。高君宝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的府内辗转，暗自丢宁啊，这位姑娘容颜秀丽的可称无双美，论武艺也是第一名，我们二人要是成了婚配啊，他帮我南唐报号定了贼平啊，想到此处主意拿定啊，说这门亲事我应承。刘金定听进俊宝应下婚事，心口窝里扑腾扑腾几扑腾，恰好似吃了个凉药喝了口水，阿弥陀佛，我谢天谢地谢神灵，将军呐、啊，咱们就此拜堂成年礼，明天发兵啊，下山峰翻翻一上，你们下得快，把天地桌子摆，下边答应啊，就不消停，一张八仙天顶院里放啊，如是铺地，把红毡忙的上边放了一面斗，三只雕翎一张弓，弓箭本翅红光射斗，锡纸弄在这凳当中啊，还有一碗万里封侯的寿花菜，点着两盏广西灯，一盘栗子一盘枣，一碗咸盐一颗葱，一面镜子明又亮，一绺头发墨在青，这本是古来流行的妈妈弟儿啊，结发夫妻为早早立子好聪明，他们二人拜罢了天和地，小丫鬟呀搀着姑娘就来到了洞房中，楼兵道喜赏酒宴，丫鬟道喜赏花红，霎时间天色一晚，人走进洞房里，剩下夫妻人二名。刘金定欠身离了座，满面带笑金相公，我问你，我的公爹他的人家好，我的婆母他的人家可安宁啊。高君宝说：“哎，今天晚上啊不准说话，我听人说谁要说话谁受穷啊。”刘金定说：“我们拼拼拼盖盖盖啊，我发不脾气高高兴，怎么一说说下来大天明啊，一夜晚景啊咱不细表，到了次日太阳东升，小夫妻上上亮亮啊，发了人马南唐报号奔往寿州城啊，这就是双锁山啊。”高君宝先问刘金定啊：“到下回的丽莎四门疆场礼上立大功。”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王凤山表演的快板双锁山片段。在李润杰和王凤山相继离世不久，快板三大派中的高派创始人高凤山也于1993年离开了人世。他所创立的高派快板可以说是北京地方曲艺中的代表曲种。 高凤山从小就拜天桥老艺人曹麻子为师，学唱数来宝，他的功力深厚，在继承传统技巧数来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高凤山的表演热烈火爆，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气势流畅，唱段紧凑，一气呵成，让人听来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尤其是他和弟子王学义一起表演的同仁堂，成为了享誉曲坛的名篇佳作。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高凤山王学义合作表演的同仁堂片段。 我说有啊你也不信，我说没有你也不信，这么办你跟各位打听打听啊，哪位同志说不错，同仁堂这边还真有个豆腐房，那我就跟你唱同仁堂好不好？ 真的 啊，你问你、啊、 我跟各位打听去， 这人简直， 各位一说有你可得唱这同仁堂， 不知羞臊多少钱， 听明白没有啊？ 要了命了， 各位一说有你可得唱啊。 你问去吧， 你唱可不行， 你问去吧， 咱们说着话得算话。 这什么毛病这是啊？ 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吗？ 怎么了？人家怎么了？ 你别管，这我跟您怎么说吧，让我唱一句都不会，这得听他的。可是刚才我已然唱出来了，同仁堂旁边有个豆腐房， 你知道就行了。 同仁堂旁边没有豆腐房啊，这是瞎话呀。可是我还得说，这个待会儿我问您得了，我问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您就说有啊，您一说有咱们就听他唱同仁堂， 净说有行、啊、他根本就没有。 那什么，我没有别的了啊，我就这样。 你说这种人家这玩意儿要了命了，这玩意儿不这玩意儿 几位都受累啊，我可问您了，您可说啊， 这根本就没这么当事。 各位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有，谢谢，有唱吗？对，有。 哦，这也这么管事呢？这个 这活计呢？ 啊，好， 咱托个人情 啊，有 对啊， 那他说有了嘛？ 对， 既然说有，咱们就唱了。 对，没错、啊。 您起头，有。啊，有啊！ 高凤山呐、啊，你甭忙，这个同仁堂旁边就是个豆腐房， 真不易。您可不亏心啊，听了啊！哎， 甭管了， 行， 你唱吧。 哎，有。 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姚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命意列两堂，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么你只要觉得大徒弟这个药王爷这个本姓孙，提龙画虎手点针，来磕了先生孙四秒，来磕了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那个国母得了病，走向草魔治好了，怎么一针治好娘家的病，怎么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切龙欣喜呀，亲身的人他在当朝的了，封他的王冠他也不要，封他的武将这么头摇啊，他的万般出的了无鸡奶，他们亲身赐身大黄袍，这一旁弄倒哪一个，弄倒了竟逮老英豪啊，微臣我这个东挡西杀功劳大卖，何的不辞那黄袍，一旁边拿在手啊，手拿着钢钉赶黄袍，什么药王爷他的妙法高，这个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死了药王搞，你们破心才不相烧啊，你老这么里边有蓝怪，怎么你老蓝怪三尺三寸三寸高，咱们一边搁这个压药碾，他一边供这个啥药刀，啥药刀亮堂堂，一味草药你的先尝啊，先夹这个牛黄里狗宝，后炸冰里麝香，头人陪这个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三更又半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啊，倒走了水银五十两，金毛狗飘方方，有丁香气松心，怎么人生就才做了大堂，我手抄起干草棍啊，拿棍棍打陈皮上，这个鼻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锅碗小锅碗，捧大海地楼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要名儿，万啥唱我唱着名儿可唱不完。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凤山、王学义表演的同仁堂片段。应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三位快板界的大师级人物相继离世，给曲艺界敲响了警钟。老一代艺术家的故去，对于曲艺艺术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人们在沉思过后，开始更加关注曲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日没西山，黑悠悠，公们俩上场就把那个黑豆收。一场黑豆没打完，黑妈妈坐月子养个黑妞，黑妞妞那长到二十五六，还没见个黑小子来把亲求。愁弟这个黑爹吃不下去半碗的黑米饭，愁弟这个黑妈吃不下去半碗的黑面大窝头。黑妞妞那上前开言道：“黑爹黑妈，不用黑愁啊，我到这个南坝挑黑菜，一到黑了我就短回头。”左手他可挎起个黑料斗，右手拿着个黑把镰刀头，走过这个三里的黑沙地，越过了五里黑沙沟。黑妞妞的黑娃挑黑菜，他可碰见一个黑小子放黑牛，左手是拿着黑鞭杆，右手拿着那叫黑龙头。黑小子黑牛黑娃见黑面，黑小子黑牛就把黑眼丢。这个老包过来做媒证，人家张飞说没在里头，这个李逵说没停当了，可是下来的礼物是黑包头。三言两语没说妥，可是摘了一个黑道日子娶黑妞，雇了这么八个没铺的掌柜的抬黑轿，还有这么八个黑吹手。这个娶亲的太太本是猪八戒，这个送亲的本是一个黑马猴。走黑街越黑巷，抬到了婆婆家的黑门楼，婆婆出来个三个墨染，女婿出来个黑不溜秋，小姑子出来是黑麻子，小叔子出来个赛过车轴。黑妞妞那下来的黑老婆叫，有一条黑眉口的来会揪。黑妞妞那进了的黑当院，不住这个黑眼天桌上揪。有着黑弓黑秤黑香斗，里边还盛的是黑豆。黑妞妞那上前拜两拜，黑小子跪在了地下那咕叽咕叽的磕黑头。拜罢了天地回房转，进了这黑屋的黑妞妞。黑妞妞的不住的房上看，黑梁黑柱黑木头。黑妞妞的不住的炕上看，那黑席黑被子黑枕头。黑妞妞的不住的窗台看，这个黑灯点着是黑油。过了这么三年定五载，这个养一个儿子叫黑泥鳅。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啊！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每年春晚一听到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大家就知道冯巩开始表演节目了，因为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他经典的口头禅了。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呢，就和您聊聊相声演员冯巩。现在冯巩呢已经是大家熟悉的明星了，但是冯巩依然还是很谦虚。不信您听听冯巩是怎么说的。 我不敢说是有什么辉煌的成就，我能说我就是我干什么吆喝什么。我首先说，我之所以要是如果说我还是个名人的话，出了名的话，那么我首先我赶上好的时代了。赶上 这文艺很发展，特别赶上这个电视时代。这样的话，一夜之间千家万户全都了解你，所以从72年开始到今天，我一直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默默的耕耘。72年我是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我的相声创作和表演，跟马季老师学相声，后来88年又跟谢天老师学电影学电视剧，一直到今天，我挺庆幸的，赶上好的时代，赶上好的人。明不明那是别人的感觉，我觉得我首先做一个尽量做一个明白的人，不过现在我还糊涂着呢。我所谓的明白啊，就是说看别人的事儿挺明白的，一到自己就糊涂了。应该说是我在默默的耕耘，我追求的永远是一种过程。这个我干的工作就是广播电影电视的工作，因为我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艺术团的演员，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个出名的事儿。也许我们出名了，但是艺术成就跟知名度是两回事儿。 平时人们看到的都是冯巩舞台上笑哈哈的样子，所以呢，有人就问了，是不是冯巩在生活中也很乐观，总是很高兴呢？ 我不是，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我就是穷人中长大的，所以老百姓遇到的喜怒哀乐我都有，我也有儿女子女上学问题，妻子下岗问题，什么父母年高的问题，双方父母怎么赡养的问题，我都有。我自己调级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住房问题，我跟大伙儿就没法在，本身咱就是老百姓。不过我就刚才说的，我干的这活儿就是出名的活儿，是电视这个时代造就了我，是这信息时代培养了我，所以说我说赶上好时候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我就觉得演员嘛，我当初追求的时候没想到能够出名，更没想到出这么大名。我是很喜欢这个事儿，能给这么些人带来欢乐，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心理上的一种寄托，一个支撑点，所以我很喜欢喜剧，是站在生活的高度去俯视生活，所以我这个心态永远是喜剧的心态。看到一切事儿，包括我们朋友之间在一起家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永远是把那个不高兴的事儿啊，尽量咱不去想忘掉，咱尽量想着高兴的事儿。想人啊，人任何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用人也用人的长处，是吧？那个再有缺点的人他也有长处，你不会用他的长处，不是长处你可以，比如说这人拦着他看门去，这人天天坐不住你让他跑供销去，他都有长处。这人嘴馋你让他当美食师，天天那个在餐厅里头把这菜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他都能发挥他的特长，就是你能不能发现他的问题。所以对人不能苛刻，对事情一定要认真。我就是追求一种过程上我绝对不知足，结果上我绝对知足。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认认真真做了，只要认认真真的耕耘了，播种了，耕耘了，秋天啊有的时候赶上水灾洪涝什么的还不收获，但是无怨无悔。包括也是当初没想到能出名，其实我特喜欢这事儿，天天趴在炕头上写东西，写点创作，写点相声，弄点歌词，弄点好玩的小品，就是这种心态，追求了一下下慢慢慢慢出来了，自己也没想到。 对于自己的家庭，冯巩也有着他的看法。 反正我们家就挺平和的，你看我岳父岳母一直在我们家住着，挺好。老人在你这住是给你带来的吉祥，带来的福音，而且给我儿子带来的拼命意识，本身都是老八路。我有汽车，我那孩子从来没坐过汽车，我就不让他坐，再下雨天自己骑车上学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都我就觉得对孩子是。我们小时候也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不挺好吗？生存力极其旺盛。给点阳光就灿烂，就像沙漠洪流一样，一旦沙漠当中轻易长不出一个洪流来，长你踩都踩死，就生命力极其旺盛。就我们这些人扔人扔堆里他就能活，所以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所以我住了十几年办公室，那阵儿一家子五六口子挺高兴的，没有什么怨恨。所以团里说，哎呀冯巩人真老实，我不是老实，我没拿这住一间房子当回事儿，就是当然我得有个房子住，我没拿它当成我一生的追求，我觉得我喜欢我干那事儿，我干的我的工作那点事儿。 说了这么多，那什么是冯巩最难忘的事情呢？ 永远不能忘怀的，从啊初中一年级开始，72年就想参军，就一直就参不了，就流着眼泪把一个个的同学送到部队军营当中去，就把我自己剩下了。你说艺术能力吧，我挺高，又拉胡子又指挥又是班长，又说相声又跳舞什么的，还弹大软柳琴，这都干过，又每天拉着板车装台卸台呢，十几个箱子二十几个灯什么的，就干这种事儿。 装卸队长，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一次把我留下，含着眼泪把大家送走。但我觉得挺好，我命运虽然当中有这些坎坷，但是这是一笔财富。我是一不留神当的名人，但是我不是说我当了名人我就说哎呀当名人不重要，不当名人真好，不能这么说，这样的话您都不高兴。我总觉得一个人是名人也好不是名人也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平常的心，人要善待人生，人要有一颗平和的心态，我觉得平淡最珍贵。我现在我可以说我连大街上我都不能溜的，坐车有时候戴帽子，不是说我怕跟观众接触，我怕耽误别人的事儿，怕耽误自己的事儿。但是那些凡是找你签字找你合影跟你打招呼的都是喜欢你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不理你了，你会更烦恼。所以说我觉得我为了我一生是名人了，我一定要非常啊真诚的善良的非常啊能够执着的走下去，我觉得不让您失望。但您不做名人啊，我觉得你也得偷着乐，这都不是名人，不是名人好处大多了，排队加三的事儿什么都可以干。 冯巩在做好演员这个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刘伟冯巩的相声《临终忏悔》，听完再接着和您聊。 同志们透着这么高兴，同志们有好事儿，我要死了。 发烧呢是吧？ 没有什么可奇怪 啊， 人总是要死的。我的老伙伴冯巩啊， 干嘛？ 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难过。 你别吓唬我。 你放心吧，两年后的今天夜里3:30，我一定回来看你。 你别看，你要看我，我给你打出去。我 不要哭，不要为我流泪，擦掉吧，伤心的泪。 什么毛病？这都是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为咱们的友情再把心揪碎。 怎么了？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为。 你跑我这儿擦皮鞋来了？跑这儿， 朋友们再见了，战友们永别了，小伙们我去了，姑娘们别想我了。 不，这谁想你了？不，你这干嘛呢？这是 是真的。 嗯， 我刚从医院回来。 哦， 医生说我活不长。 还能活多久啊？ 最多再活 啊 70年呢。 哎呀，别哭了你。70年，你比我活得还长呢，你像话吗？ 你没听清楚，我不是再活70年， 你是？ 我是再活7个天呢。 才活7天呢？ 最长1个星期。 那你 随时都有咽气的可能。 那你赶紧回家吧。 我不回去。 你， 我要把我心里话在这全部说出来。 哦，是这样。 临说前我对你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哦，什么请求？ 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 你就大胆的讲吧， 万一我说着半截咽了气。 嗯， 无论如何你把我背家去。 哦，那刘伟同志，我能够对您也有个请求吗？ 你对我有什么请求？ 我请求您无论如何回到家之后再咽气吧。你醒醒好吧，我请求你。 好，那我就说了。 你说吧。 我要说的是， 嗯，不，这就不行了。这 不，我先演习一回。 啊，他还不死呢。 朋友们， 嗯， 人为什么要活着？ 哦， 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对，要好好想想。 难道人光是为了活着吗？ 嗯， 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 哦， 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看来啊是不行了。 我认为 啊， 人活着就应该有理想有追求。 哎，说得好。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 嗯， 帕格尼尼9岁就登台演奏，爱迪生14岁就有了发明。 不错。 可是我 啊， 我干了些什么？ 你也不错。 不行 吧？你不错啊。 不行。 我 我都30岁了、啊、连副总理还没当过呢、 啊、废话，你啊下辈子再努力吧。 回忆我这30年，嗯，我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太多了。 这从何说起呢？ 首先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为什么？ 您知道 什么呀？ 我是我妈妈生的。 对，你姥姥生的，那是您舅舅，这个关系非常正确。 请原谅啊、嗯，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八。 不，那叫颠三倒四， 二四得八。 是个好孩子。 我从一降生就没让我母亲省过心。 怎么呢？ 是他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 不容易啊。 可因为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男孩，嗯，从小我就有一种优越感。 是吗？ 那个时候，啊，我孤独，我放荡，我任性，我抽风。 没这么严重。 冬天我要吃西瓜，夏天我要穿毛衣。 你不怕捂出痱子来啊？ 吃米饭不拌冰激凌我不敢，上小学了我还不想断奶。 是啊，你决心吃到退休去。 不答应我就在地下撒泼打滚，动不动我就要自杀。 这都是你父母溺爱造成的。 记得4岁那年，嗯，我进了幼儿园。 那就好了。 每到星期一早晨我就喊肚子疼。 那干嘛呢？ 我妈一心疼我不就拖过去了。 你还泡病号呢你啊。 可以后我再也不喊了。 你懂事了。 那倒不是啊，一喊肚子疼我妈就往医院抱我，连打针再验血还不如在幼儿园好受。 你多明白呀、啊、你啊。这 亲爱的小朋友们，嗯，你们千万不要跟我学。 是啊， 你们看看我这个受劲儿， 那是， 那都是娇生惯养出来的。 您瞧瞧， 我辜负了家长和大家的期望、啊、我后悔呀、啊、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你这个身体状况， 表一表我临终的一点心意。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啊、 小时候、啊、这个妈妈对我讲、嗯、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爱的成长， 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 大海呀大海， 小朋友们 就 一定要去、啊、刘婉，刘婉大夫，有 同志们， 他继续演习， 我先不死呢， 你还不如死了呢。 我还有心里话没说完， 你赶紧说吧，你就。 我对不起学校的老师。 怎么又对不起老师了？ 我上学没让老师省过心。 甭问，你够淘气的你。 那倒不是，嗯，就是功课不理想，嗯。每次考试才80-90分， 不，那就不错了。 7门功课加一块儿了， 够你我了。每门才10来分，你 和老师说过不能过分强调分数啊，关键是要把学到的知识消化了。 哎，这要用到实际中去。 我们有个邻居啊，是信鸽协会的，嗯，他家养了不少的鸽子，嗯，每天放飞都闹得我心神不定啊。 你也喜欢鸽子？ 喜欢呢。 那好啊， 我就想啊，我要是也有几只鸽子，嗯，多解馋呢。 你要吃了它呀。 后来啊，我就把从物理课上学到异性相吸的原理用到鸽子身上。 哦，你是怎么用的呢？ 我放了3只母鸽子啊，没两天就把它的公鸽子全招我这儿来了。 它这么异性相吸啊。 我妈让我送回去我还强词夺理。 你怎么说的？ 我说鸽子是自己飞来的，我有什么办法。 它还挺厉害。 再说了，恋爱自由，谁也无权干涉。嗯，当初你跟我爸爸结婚，我姥姥不同意，我爸爸不是照样飞你窝里来了吗？ 这叫什么孩子？这叫不懂礼貌的。 别的同学到了晚上都做功课，嗯，可我一到晚上就去公园。 你做功课？ 看人家谈恋爱的。 你怎么还有这爱好呢？ 一连去了几天，我有个发现。 你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有一个小伙子谈恋爱的水平太低了，我着急，我生气，我真恨不得替他谈一回去。 你管得着吗你？路人莫看。 后来老师批评我，我就不去公园看谈恋爱 了。这就对了， 上大街上追姑娘去。 这更厉害了，这个。 那天我看见一个漂亮姑娘骑着自行车就往前追，追到跟前我又回来了。 你怎么不追了？ 那姑娘呢？她是我姐姐。 你都逃出了圈了你啊。 光阴荏苒，回忆我的学士时代，我学到了什么呀？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嘛。 我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亲爱的同学们，我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我后悔呀。 是， 让我临终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您行行好，您 我一定要唱。 您不要再唱了，不是我担心您断气了就不合适了。 我要唱。池塘边滴如树上，知鸟在声声叫着夏天。 哦，还是个校园歌曲。 操场边滴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多好的环境。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时间是多么的珍贵呀、啊、刘伟 同志， 不要哭。 刘伟， 不要为我难过。 我不是为你难过。 那你这是？ 我怕你死在这儿，我背不动你。 我先不死呢。 你还不如死了呢。 我还有心里话没说完。 你还有什么心里话？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呀。 这怎么还有我呢？您不要再笑了，您笑比那哭还难看呢。我求求你， 咱俩结婚一年了呀，我们要把这两个钱我 来吧，醒醒醒醒醒醒，什么？我是你爱人呢？ 我说你怎么把头发剪了呢？你 我不是你爱人。 哎呀，时间不长，你就顶替一会儿吧。 那你就赶紧说吧，你。 咱们从谈恋爱开始，你就告诉我，真正的爱情要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 是的， 你勉励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我听你的话。从那以后，我就跟我们单位的小王学。 怎么跟他学呢？ 他是生产上的尖子，技术上的能手。 好啊， 记得上次我们单位举行技术考试，我就跟他学。 哎， 他坐哪儿，我坐哪儿。 有进步吧？ 他怎么写，我怎么写。 你抄人家的？ 这不加强横向联系吗？ 没怎么联系的。 可交了考卷我就后悔了。 你提高了。 我连小王的名字全抄上了。 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呢？你说你 白天工作我无精打采，可到了晚上我却精神百倍。 你干嘛去？ 跟小哥们们打扑克牌。 你就这么消磨时光啊？ 第一次打就把工资全输了。 你还赌钱呢？ 你问我工资哪去了，我还欺骗你。 你怎么说的？ 我说工资让我支援柬埔寨难民了。 这都挨不上这个。 亲爱的，我用花言巧语骗取了你的爱情。对不起，让我临终前为你唱一支歌吧。 那您就唱吧，反正也唱一回少一回了，您唱吧。 让我再看你一眼，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要把你记在心间。让我再看你一眼。你说你对吗？我都是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这样。 你呀、你死不了呢，你比我活得还精神呢。累了你就躺会儿，你拿我当床了是吧？你像话吗？ 亲爱的别这样，我想改过自新，可只有一个星期我追悔莫及。 你明白了就好嘛。 我知道我这一生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临死前我有一个打算。 你有什么打算？ 打算把我身上的器官献出来。 好，献给社会。 尽管我的思想是苍白的 啊， 可是我的器官还是健康， 是吧？ 我把我的耳朵献给你。 不，我有耳朵啊， 让你能听到更多的信息。我把我的鼻子献给你。 我放在什么位置呢？ 让你能分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我把我的嘴巴献给你。 我干嘛使？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太好了。 我把我的眼睛 献给我。 眼睛我就不献了。 怎么不献了？ 我好留着 啊， 上公园看人家谈恋爱的。 你还看着你。 皮笑肉不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恒久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听完相声，接着和您聊冯巩。冯巩所在的中国广播艺术团有500多人，作为观众喜爱的演员，冯巩时刻为团里着想，有演出积极去，没演出为团里创收积极主动想办法，同时呢也为团里的改革出谋划策，为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共同办好艺苑风景线栏目，冯巩下了很大力气，搭班子、拉赞助、搞协调。最初的3个月啊，冯巩组织几个人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里租了2间房，没黑没夜的干，没要一分钱，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这项改革。但节目出来后，冯巩却坚决不打自己的名字，以至今日人们都不知道冯巩是艺苑风景线的最初总策划人。除此以外呢，冯巩还积极投身青联工作和青联事业，作为全国青联常委和种植机关青联副主席，冯巩还是全国各级青联组织中唯一一个兼职的秘书长。他与中职青联的专职干部们紧密团结，开展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动，为中职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多评选基金的设立都是在冯巩的参与组织下开展起来的。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与号召力，四处奔走，勤奋工作，真正当好秘书长，被中职机关的领导称为是称职的青联干部。好了，朋友们，和你聊到这里呢，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送你一首来自何炅演唱的《平凡心》，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